就这样就太天才了，就几乎不是人类了。 跟那游戏打通关是一样的。 Yeah, yeah. 这关过不去，你最后还得在这个关上。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来一直来，然后你会进步，慢慢的进步。 好，嗯、现在因为纠音的这个几率有限哈，那、同学们呢在朋友圈当中转发一下当天我们的老友记的文本推送，然后在下一次参加纠音抢发的时候呢， 给你安排 就安排一个，对，把截图发给我，就给你安排一下，好不好？好 啊，呀、yeah. ， 没办法哈。好，鼓励大家多多帮我们做一下宣传。好，谢谢同学们的收听，谢谢韩柳老师。 OK， 咱们下次见，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是第20届冬季奥运会，于2006年2月10日至2月26日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1999年6月19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都灵以53-36的票数击败瑞士的西勇，取得第20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在会议前，原本媒体纷纷看好西勇胜出，因为国际奥委会就位于瑞士，但最终都灵凭借17票的优势胜出。Turin was chosen as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s on June the 19th, 1999,at the 109th IOC session in Seoul, South Korea. This was after the IOC had adopted new election procedures during the 108th extraordinary IOC session in light of the corruption scandals surrounding the votes for the 1998 and 2002 Winter Olympics. The selection of Turin over Seoul came as a surprise,since Seoul was the overwhelming favorite, in part because the IOC is based in Switzerland. Media speculation was that the choice of Turin was due to the IOC's desire to retaliate against Switzerland for the whistleblower role played by IOC member Mark Hotler in the revelation of the 2002 corruption scandal. Turin's selection came 2 years after Rome's unsuccessful 2004 Summer Olympics bid.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英语词汇。Session, 会议。Speculation, 思考、推断。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